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还你一点诚信，要难以放假，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用太多指教，三秒钟才能就给了，大声尖叫，天堂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浴火燃烧，血色漫漫，但我心中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心底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浴火凤凰展开双眼 I'm here and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撞击车子伤口，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给我，差不多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找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着 money 寻着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辱认识命里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暗，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骂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陛下可以打破命运永世断腕，嘿吼你看一场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七分努力三分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一样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代价提醒自己 fool， 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差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e now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无面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生活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匆匆。 想你，比一生长久。 谁说经过的路 月下独饮泪湿青衣， 水不负一世深情，只身回望太匆匆，此生多少情与愁，只愿与你长相守。我便自与兮如昼，朝来看雨几回眸，你在哪一方停留。